夜爆全世界。 嗱、啊，我哋九月十月咧，始終咧，我哋呢啲都係高質嘅高質馬咧，季初硬係就未上力，同埋咧，始終我哋大家有啲唔慣啊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爭咗少少，但係咧一俾啲時間我哋適應咧，整翻兩嘴俾大家睇咧，你就知道我哋十一月咧一開播就呢個夜爆全世界第一個禮拜五勝就一走啊！哇，天下我擁有喺邊度揾先得㗎？係 啊，嗱，季初咧，因為即係每隊球隊嗰個狀態可能同上季有啲唔同啦，我哋就摸緊路，而家咧其實幾大聯賽啲大嗰啲球隊，我點摸到佢？究竟佢實力有幾深厚啦？古惑唔古惑啦？我可能因為咁嘅原因，所以十一月咧個月頭咧，我哋係贏到棒棒聲。 冇錯， 係啦，咁就啱啱過去嗰禮拜咧，六場波就五贏一走，咁就咧。好現實都係咧，都係咁話噶啦！好多球迷即刻呢個禮拜咧，擁住埋你一齊咧，去到咧 join 我哋個 plan 啊！咁就希望咧，你未 join 嘅話咧，可以快啲同大家一齊咧，一齊贏爆！因為我哋呢個贏爆全世界好簡單嘅啫，只要你想買 radio 嗰個嘅專業咧，揾翻即係贏爆全世界呢一個嘅節目，入到嘅時候最緊要輸入你所有嘅資料，填埋正確嘅 Gmail 嘅 account， 記住 Gmail， 因為其他 email account 咧就好難 send 到俾你嘅。 冇錯，最慘就係有啲。即係朋友問我喂，棒哥 join 你一年有冇九折啊？梗係冇啦， 點止九折啊？係喂，嗱，好簡單喎，因為你見到咧 join 一年嘅話，你成年都買個全餐咧，就唔止九折啦。我哋咧有九大組合，跟住咧六大聯賽加另外咧有三大嘅組合，一個組合咧就六個聯賽買曬啦。另外有兩個組合咧就係買法日澳，另外一個組合咧就係買德西。英 其實最好咧，就梗係買曬全部啦，全部聯賽都買曬。嗱，今啱啱呢輪咧，我哋咪五中一走嘅。其實嗱，如果你係全餐嘅話咧，其實咁多場乘埋嗰個倍數都好犀利㗎。 嗱，因為我哋計翻最後嗰個賠率咧，就乘埋差唔多接近19.2倍。但係如果你早買早享受嗰啲咧，我計過啦，就應該30多倍就冇走。 係啊，即係啲波仲由半一縮平半嘛，係咪啊？咁所以就贏爆全世界咧，就希望同大家一齊。贏多啲咁解嘅啫，好簡單。 所以大家記住多啲支持我哋啊，同埋咧，不過而家咧真係哇，追到爆曬線咁滯，因為你知咧，香港人就真係跟紅頂白嘅，一中嗰陣時係落落下我哋，一中嗰陣時啪啪聲噶嘛。 唔緊要，咁我哋賣 radio 嘅手足咧， 冇錯， 係好 efficient 噶嘛做嘢，咁啊唔怕你 join 我哋， 冇事 啊 佢， 係啊， 冇錯，嗱而家都仲係月頭嘅啫，所以其實咧而家去 join 我哋咧都一定有你賺嘅。 好啊，咁就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哋， 好 贏爆全世界。 Thank you。 好，大家好，今日又是我哋金融月學的時間啦。咁我哋今日咧，首先第一 part 咧，我哋都承接翻上嗰兩集啦，就講呢一個紫微斗數嘅四化星嘅。咁紫微斗數四化嚟講咧，就講緊係十天干嘅四化啦。咁我哋咧就先睇一睇嗱，今次嚟講咧，我哋就之前就講過。就化權啦、化科啦，同埋呢個化六星嘅。咁啊，今日嚟講咧，就講最後一次、最後一集，就講呢一個化忌星。化忌星嚟講咧，通常大家都認為化忌星哦慘咯，陰公豬咯。因為化忌星咧，其實咧都好似等於煞一樣。其實大部分嚟講，化忌都係唔好嘅。但係嚟講咧，就擺喺某一啲宮位咧，就反而係正面嘅。譬如擺喺官六宮，化忌星擺喺官六宮嚟講咧。是有乜嘢咧？係令到嗰位人嗰、那個盤嗰、那個人咧，佢哋咧就比較係上進啲，同埋戰意高昂，但係就比較辛苦啲嘅。咁我哋或者睇翻第一張 PowerPoint 先。嗱，第一張 PowerPoint 啦，我哋有十個天干啦。咁啊，十個天干嗱，如果你係本身係甲年出世嘅人，甲年出世嘅人乜嘢咧？就甲子啊、甲人啊、甲神啊、甲戌啊。甲午啦，就係呢啲啦。咁佢當年出世嚟講咧，就係叫做太陽化忌。咁啊，月年出世嘅人嚟講咧，就太陰化忌。丙年出世嘅人咧，就係廉精化忌。咁丁年出世嘅人咧，就係巨門化忌。戊年出世嘅人咧，就天機化忌。好啦，我哋跟住再睇下一章咯。嗱，下一章嚟講咧，唔係睇翻第二章先，唔該曬。嗱，幾年出世嘅人嚟講咧，就係文曲化忌；庚年出世嘅人咧，就係天同化忌；新年出世嘅人咧，就係文昌化忌；壬年出世嘅人咧，就係武曲化忌。好啦，癸年出世嘅人咧，就係貪狼化忌。 咁我哋講呢個十天罡咧，講呢個化忌咧，我哋最主要咧都係講緊佢嘅命宮啦、官禄宮啦，或者呢一個財帛宮、遷移宮三方四正係影響比較大啲嘅。好啦，我哋承接翻上一次嘅，因為時間唔係好夠啦，咁我哋咧就會攞一個例子出嚟，攞個命盤出嚟。因為上兩集嚟講咧，我哋曾經講過呢個化禄星啦，同埋呢個化科星嘅，咁我哋咧就攞一個命盤出嚟，就同大家去睇一睇，咁究竟佢太陽化禄同埋太陰化科，佢嘅人生究竟大概係點樣嘅？咁我哋去下一張嘅 PowerPoint。嗱，呢個 PowerPoint 嚟講咧，我哋就睇到啦。咁佢本身咧就係庚年出世嘅，因為上嗰集咧我哋啱啱咧就講咗化禄星啦。咁庚年出世嘅人嚟講咧，就有咩咧？庚子年啦。有呢個庚寅年啦，有呢個庚辰年啦，有庚午年啦，啊，同埋有庚戌年啦，或者有庚申年啦。咁咧，庚年出世嘅人嚟講咧，就係太陽化禄嘅。好啦，呢個命盤嘅命主咧，咁佢本身嚟講咧，個命宮咧就坐咗呢個太陽化禄同埋太陰化科嘅。好啦，另外仲有一粒叫做天灰星。咁啊，太陽化禄下面咧有一個叫天喜星，天喜星咧就同紅鸞星咧就係對宮嘅。咁以前嚟講咧，天喜紅鸞咧坐對宮喺命宮嚟講咧，通常係早婚，不過好似以前都好早婚嘅嗬。以前啊，即係古代都 話好多十五六歲就結婚 嘅。係咯，嗱，以前我哋嚟講咧就睇翻啲古書啦，咁結婚嘅年嚟講咧，男性都好似喺十六歲係嘛，就已經可以結婚，女仔好似十四歲喎係嘛，好似都可以最早嘅時間可以去到咁啊。咁依家嚟講咧，如果你睇翻呢個命盤咧，本身佢依家嚟講咧就1980年出世嘅。咁依家嚟講咧，佢本身嚟講咧，天喜紅鸞坐命宮咧。即係天喜坐命宮啦，紅鸞咧就喺對照啦咁樣。其實嚟講咧，佢係咪好早婚？佢係曾經結過婚，好早嘅時間。咁但係佢結婚嘅時間都喺廿幾歲嘅。咁如果依家嚟講咧，我哋睇到天喜同埋紅鸞呢兩顆星咧就好得意嘅。男性如果坐天喜星咧，有一個特徵嘅，好容易令到異性懷孕。 嗯。 啊，紅鸞星坐命嚟講咧，就好早拍拖。可以咁講，咁依家嚟講，依家啲年輕人都好早拍拖噶啦，其實都好似中學生都見到有拍拖啦咁樣，但係結唔結得成婚係另一回事啊。但係紅鸞天喜咧，坐喺呢個命宮同埋遷移宮對照嚟講咧，係比較上咧係正桃花嘅。咁依一個命盤嘅事主嚟講咧，佢亦都係好早嘅時間喺廿零歲咧曾經結過婚嘅。咁但係因為咧，我哋會睇翻咧。佢呢一個亥宮咧，個夫妻宮咧，有因為天同化忌咧，其實佢結咗婚之後咧，幾年之後就係離咗婚嘅。咁離咗婚之後咧，我哋咧呢啲天同加忌星喺夫妻宮咧，個夫妻宮本身就唔係幾靚嘅。咁我哋咧就稱佢做二度新郎啦。咁啊，亦都恭喜佢啦，因為佢前年咧就真係咧就一雞兩尾啦，嗰年就再重婚，跟住又生個 B。咁啊，好開心嘅呢一個咁樣啊！咁嘅佢咧就本身就太陽化禄，嗱太陽化禄咧人咧就比較高嘅，佢身高咧1.83米，咁咧就陽光男孩，咁啊有太陰化科，太陰化科代表咗咩咧？個人就心底好好啦，好温柔，好體貼嘅，咁啊有男性嘅剛強，亦都有女性嘅温柔。所以佢天生好靚仔㗎，呢個真係唔係講笑㗎。咁佢嚟講咧，身高啦、外表啦、太陰化科啦、科星嚟講亦都講扮靚喎。佢每次出街都扮到官仔骨骨㗎，講真。 高大英俊 啊！高大英俊，佢花好多時間咧去整個髮型啊咁啊，甚至乎咧就曾經咧就試過咧修眉啊嗰啲咁啊，即係終於剃鬚又剃到好滑正咁樣。 修眉而家好多都有。 啊，有修眉，但係就唔好紋眉喎。修眉好咯，唔好紋眉喎。咁好啦，咁佢嚟講咧。有紅鸞天喜啦，其實就已經有叫做桃花星啦，所以一生之中嚟講，人緣就非常之好嘅。咁另外你睇一睇啦，好啦，又高大又靚仔，筍盤，點筍法呢？嗱，佢讀書嚟講咧，喺中學時期讀書讀得唔好嘅，所以當時嚟講考會考都麻麻地。佢係入咗職場之後， 先再讀書，怎樣看到他會好呢？我們看到他的田宅宮行根神，好了，我們用飛星，他的文昌星就根陽，就入了他的命宮。所以來說他就在中學畢業之後就出來打工，打工之後來說在職場做了一段時間，然後再完成了大學畢業的。而他大學畢業之後就令到他在一間公司裏面來說是任職相當高的一個職位。他是做什麼呢？太陽化禄和火有關的，太陰和水有關，這個未必一定是看官禄宮或者財帛宮，坐命宮都帶有這種性質的。他是任職一間德國公司中國區銷售部的總經理。所以來說他其實來說他的職業呢都可以這樣說，都是中產以上的，是相當不錯。就是因為後期呢他是讀完書啦，跟住之後呢他呢因為呢遷移宮，我們看到個對宮叫做貴未宮，他遷移宮本身呢就沒有主星的，就將太陽化禄、太陰化科、天灰全部借宮借了過去，所以他遷移宮呢是很漂亮的。他遷移宮漂亮，所以他就不是在香港工作的。好了，我們有時看看那個事業宮是不是很漂亮呢？地空地劫，事業宮在這個新字在字宮。好了，地空地劫來說意味著什麼呢？其實最好就是打工。所以來說呢，我一直都跟他說你不要搞生意啊，但他的心很多的，他就是想搞生意，但每一次他拿錢出來投資都蝕的，所以呢他呢就要親力親為去賺錢的。因為地空地劫呢辛苦命，真是賺一元最好就藏九毫子，若果不是呢就被人家劫埋了。好了，另外來說我們看他本身的財帛宮就是在有宮的，有宮來說呢就有個左輔星，事業宮有右拔星，所以來講他可以做到什麼呢？可以做到部門的總經理，因為有左輔右拔在這裡幫到手嘛。還有來說呢就自坐天灰，對宮也都有天月，就但是呢就做老闆就不是挺好了。這個就是本身呢太陽化禄坐命宮的命主呢，他是行緊是天盤呢已經不差，所以來講他現在呢大學畢業之後任職一間不錯的外國公司，亦都不是在香港工作的，咁咧就中產以上啦，即係我哋講呢啲盤，其實就唔錯噶啦，已經都即係喺現代社會，同埋佢嚟講咧都買到物業嘅， 最緊要依樣啊！ 唔係佢依家個物業啊，都幾值錢嘅，可以話都唔錯嘅咁樣。咁我哋係見到佢比較開心啦。咁但係因為夫妻宮咧就麻麻地靚，不過咧佢第二次結婚嚟講咧就應該咧白頭到老噶啦，即係我同佢睇過咁樣咧。咁我哋咧就睇呢個命盤，咁我哋就見到呢個六星啊、科星嚟講咧，對佢有咩正面嘅影響？嗱，忌星咧就坐夫妻宮咧，亦都有啲乜嘢嘅負面嘅影響。好啦，我哋再睇，因為佢個權星咧，我哋或者咁樣啦，佢嘅舞曲化權咧就喺兄弟宮嚟講嘅，兄弟宮咧亦都係叫成就宮嚟嘅。咁所以嚟講咧，佢喺職場上面嚟講咧，可能咧仲會更上一層樓嘅。或者我哋睇完呢個命盤之後呢，咁我哋返返到今日嘅主題喎。今日嘅主題呢我哋係講化忌星啦。我哋去返下一張嘅 PowerPoint 啦。我哋呢就睇呢個喎。咁我哋睇新年嘅四化嚟講呢，我哋就講緊甲年出世嘅人。甲年出世嘅人嚟講呢就係太陽化忌啦。太陽係乜嘢呢？太陽係講緊男性。是一粒貴星，在古代來說呢，太陽這粒星來說呢未必是代表富有的，但是呢一定是貴。貴是什麼呢？貴就一定是做官比較多了，是吧？但是貴星化忌，為什麼呢？貴星化忌呢即是代表了呢基本上都難以升官、 啊、其實是不是每次聽到化忌都是不好的多呢？ 其實化忌星嚟講咧，就要睇下擺喺邊一個位置啊。嗱，譬如有時我哋見到化忌星咧，如果擺咗喺夫妻宮，即係頭先嗰個命盤咁樣，咁嗰個夫妻嘅關係就麻麻地，甚至會離婚。所以佢第一段婚姻唔靚，咁我哋就要睇佢第二段嘅婚姻宮啦。咁所以嚟講咧，嗱化忌星咧，但係如果擺喺官禄宮，我頭先都講過啦，擺喺官禄宮咧就反而有一個刺激嘅作用，令到佢嚟講咧有一個好上進嘅心。但是就較為艱辛的， 好啦，因為太陽呢粒星嚟講咧，就夜晚嘅時候就無光噶嘛。咁所以咧，夜晚出世嘅人咧，若果喺呢一個戌宮啦，喺亥宮咧，或者喺子宮咧，因為咧叫我哋叫太陽落陷啊，所以咧一生之中咧比較奔波、勞碌同埋挫敗嘅。男性嚟講咧，縱使有呢個六權去回照佢咧，都冇乜助益嘅。做事如果咧，亦都成就唔會好大。所以咧，若果你話佢能夠做一個公務人員啊咁樣安分守己啊，咁就非常之好。但係咧，依、這個貴星化忌嘅人咧，喺中年之後咧，先會轉好運嘅。如果女命坐化忌星咧，就比較陰公豬多啲啦。我見到呢個太陽化忌坐命宮嚟講咧，因為咧呢個係屬於夫星同埋父星，坐喺命宮嘅話咧，即係你奪夫同埋奪父權都要埋。咁所以咧就反而咧就唔係咁好嘅，同埋咧就是非比較多啦。大多數啊，即係大多數唔係個個都係嘅，都係二度新娘，都會婚姻咧唔係咁好嘅。好啦。如果在大限啦，即係我哋講啦，十年嚟講咧，就基本上嚟講咧，成就就冇乜嘅啦。如果喺一年之中咧，如果坐呢一個太陽化忌星嚟講咧，嗰一年咧都有好多事情咧唔係好如意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一下。 咁會唔會話你頭先講到話，如果坐喺戌啊、亥啊嗰啲宮位比較差，咁會唔會調翻轉頭？如果佢喺坐喺呢個神信字啊，或者 嗰個咧就會好少少啦。 呢啲 嗰個就會好少少啦。 呢啲宮位都係話曬都係屬木屬火啊嘛。 係啦，好少少啦，因為咧朝頭早嚟講咧，我哋咧大概依家咧朝頭早咧五點零六點鐘咧就天光啊嘛。係 咯。 咁即係話太陽會出嚟啦。咁啊，因為咧戌亥子呢三個宮位嚟講咧，都係喺凌晨嘅時間，所以太陽就比較暗而無光嘅。咁所以咧夜深人嚟講咧就比較怕太陽化忌呢樣嘢，但係如果你日新人咧就會好啲啦，就好好多啦。好啦，跟住我哋睇下太陰化忌啦。太陰化忌嚟講咧，就係話太陰本身就係父星啦，同頭先貴星有少少唔同啦。富貴師星化忌，梗係同財有關係啦。咁同埋嚟講咧，太陰嚟講係適宜夜晚，即係月光光夜晚先有光嘅。所以嚟講咧，如果你日頭生嘅人嚟講咧，喺邊度啦？頭先黃師傅所講啦。神字五宮嚟講咧就係落陷嘅，就比較差啲啦。咁喺呢三個宮位嚟講咧，出嘅人嚟講咧，因為太陰亦都有少少桃花性質嘅，一生之中嚟講咧，若果咧太陰化忌坐命宮嘅人咧，會比較勞碌同埋好多不正桃花。嗱，不正桃花唔係講濫交啊，係有一啲嚟講咧，可能佢中意人哋，但係人哋唔中意佢；有啲就佢中意人，人哋唔中意佢。有咁嘅情況會出現，財運啦同埋身體咧就比較微弱啲嘅。如果是男性嚟講咧，做事嚟講，因為比較陰柔啊，但係有啲人睇咧就可能比較軟弱嘅。同埋嚟講咧，有啲太陰化忌嘅人咧，有啲男士都好中意寫文章，但係咧通常寫嗰啲都係情色嘅文章比較多啲。你話叫佢正正經經寫一輩巨著咧，就比較難搞啲噶啦咁樣。 即係你望佢寫啲優雅啲嘅， 係啊， 唔使諗啊。 嚇，咁咧就男命女命嚟講咧，其實都比較上太陰化忌咧，最好咧比較遲結婚好啲。同埋咧女命嚟講太陰化忌咧，好多時候咧就唔俾人重視，即係覺得佢啊可有可無啊，當你花瓶咁。同埋一生咧都比較咧為成所困嘅。如果十年大限遇到呢個太陰化忌嘅時候咧，都唔係好順。女性嚟講咧，亦都唔係咁好啦。啊，好啦，跟住嚟講咧，我哋睇廉貞化忌啦。咁啊，廉貞化忌，因為廉貞係囚星，哇，仲要化忌添，咁啊，令到嗰個人個個性咧就比較固執啦、剛強啦咁。咁如果你做公務嚟講，其實都唔係好啱，而且咧就比較勞碌。就算做生意嗰啲都好啦，就係話有時成，有時敗，咁啊變化亦都係比較大啲嘅。如果咧喺呢一個丑未兩個宮嘅時候嚟講咧，有樣嘢真係要小心啲啦，就提防呢個車禍。咁啊，男性嚟講咧，流年咧，如果有白虎啦，去回照嘅話咧，或者咧喺個宮位嗰度咧，就會有喺法院破財。咩叫做喺法院破財？罰款，俾罰單啊！咁啊，同埋咧就好多是非嘅。咁啊，女性嚟講咧，如果廉貞化忌咧，個人咧諗嘢咧就比較混亂嘅，個脾氣咧比較大啲。 有時自己發了脾氣呢都不知道的，咁啊將個生活圈子咧就縮到好窄嘅。咁如果男女咧行到呢一個廉貞化忌呢個運嚟講咧，就要小心啦。真係有官災嘅，或者咧有懷才不遇。咩叫懷才不遇咧？廉貞本身咧就係粒管理之星嚟嘅。如果運行行到呢個廉貞化忌嚟講咧，可能佢自己職場上面嚟講咧，好多時候嚟講咧都唔係好如意嘅。咁如果喺小限，即係一年裏面啦，咁啊流年裏面咧就會有破財嘅。好啦，我哋睇翻跟住落嗰粒咧，就係叫巨門化忌啦。嗱，巨門咧，我哋經常都講啦，巨門就係講緊嘅叫嘴巴，咁啊，佢亦都係屬於一個暗星。本來咧就已經咧唔化忌都好多是非嘅啦，不過講嘢就可能好聽啲，但係一化忌嚟講咧，直情咧叫做口不擲言，可能咧就講嘢好粗鄙，得罪咗人咧完全唔知道嘅。但係巨門化忌嘅人咧就好得意喎。成日覺得人哋咧都唔明白佢做啲乜嘢，成日都覺得人哋誤解佢嘅，同埋個內心咧成日都諗住咧，啊受咗好多委屈，點解你哋個個都唔明我噶咁樣做嘢嘅？因為我見過真係有巨門化忌嘅男性咧坐命宮，個人真係咁嘅，樣樣嘢都咧推諉過人。樣樣都係人哋唔啱嘅，同佢自己無關咁樣嘅。 而家都好多， 好多係咁。 你喺網上面都好多㗎，錯咗都唔認㗎。 啊，錯咗都係 推俾人哋㗎。係 啊， 全部都係人哋個錯喎。 啊，因為咧巨門呢粒星嚟講咧，就好中意同人爭拗。化忌咧，我哋叫做死撐。即係總唔知嚟講咧，明知自己錯咧，都仲要喺度撐落去嘅。咁啊，男命嚟講咧，就主要好中意拗頸，即係包拗頸就係呢一啲啦。咁啊。成日咧就話人哋反對佢嘅，但係佢自己咧就唔知道自己坐喺邊度嘅。咁女命嚟講咧就更加過癮啦。女命嚟講咧就滔滔不絕，不停咁樣講嘢嘅。咁咧仲會有一樣特性嘅，如果你遇到呢啲人咧同佢一齊做嘢咧，佢連老細啦、上司佢都鬧嘅，同事佢亦都鬧嘅。總言之咧，呢啲咧就叫做拒絕來往型嘅，即係我哋就或者叫遠離朋友型咧，就係呢啲。哎呀，寧願同你講咁多，我寧願算數啦，我唔理你咁多咁樣。好啦，如果十年大限正呢個巨門化忌嚟講咧，就好多時候咧都泛起好多波瀾啊，即係好多事件嘅，係其實佢自己引起，佢自己唔知道。咁啊，若果喺小限咧，即係一年嚟講咧，如果逢有呢個其他煞星嘅話咧，要防一防啦，血光之災，尤其是係嘴巴添啊。好啦，我哋跟住睇咧就系天机化忌啦。天机咧，我哋叫做益算之星咧，即系叫做智多星。智多星一化忌就即系谂唔到嘢啦，或者谂嘢咧就比较偏颇。你话若果咧坐喺命宫嘅时候嚟讲咧，有时你谂嘢太多嘅时候咧，个人咧有少少神经衰弱都唔知嘅，同埋嚟讲咧有少少神经质，即系谂嘢嚟讲咧 谂埋一边。 或者比較偏頗少少嘅， 會唔會轉牛角尖啊？ 轉牛角尖啦，冇錯就係呢啲啦。個事業嚟講咧，若果喺坐命宮嚟講咧，就比較陰公豬啦，就比較多挫折同埋多阻滯嘅。咁啊喺感情方面處理嚟講咧，又好得意嘅，諗得太多，究竟自己中唔中意佢啊？唔知哦，咁樣嘅，你問佢一定話唔知嘅。咁咧同埋嚟講咧，感情方面咧都唔會好順利。男命嚟講咧，喺事業嚟講咧，就比較喺啲比較難以推展嘅。咁如果喺女命方面嚟講咧，天機化忌嚟講咧，好多時候咧就好中意學嘢，但係咧就學而不精，樣樣嘢都要 掂，都想 學，都想學，但學極咧都係呢樣掂一啲，呢樣掂一啲咁樣嘅。而且嚟講咧，仲有宗教嘅強烈嘅意識。嗱，好似我哋有時見到咧，有啲人咧就篤信某一啲教咧。信到咧，好多人啊，佢哎呀，直情好似信到傻咗 咁。咁我自己咁嘅就係呢啲，我都接觸過有啲喺八字上都睇到嘅，個命盤一開咧，一啲好宗教狂熱嘅命例咧都有嘅。 類似呢啲咪就係咁樣咯。 有機會下可以分下次分享下。係 啦，佢哋 啲命盤好特別嘅。 佢哋走到咧比較極端嘅，甚至有啲嚟講咧就想出家，但係天機化忌想出家嚟講，未必有條件。 但好似天師傅講 化忌呢啲咧，其實講咁多，譬如都係圍繞住一啲比較唔好嘅嘢。咁其實喺呢方面嘅話，有啲乜嘢可以化解到嘅咧？ 嗱，好似我哋睇嗱天機化忌嚟講咧，若果佢喺宗教上面嚟講咧，係能夠有寄託嘅話咧，咁佢咪好事咯。 嗱， 咁啊，但係嚟講有啲嘢嚟講咧，就係話想出家咯。嗱，出家未必唔係好事嚟噶嘛，係咪先出塵啊嘛？啊，但係依家就好似大家都有啲全城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啦，好似係咪先？咁啊，呢啲係個別事件嚟嘅啫。個別事件係咪？我哋不論評，我哋不予評論嚇。好啦，大限嚟講咧，十年嚟講咧，就所做嘅嘢咧，諗嘅嘢同做嘅嘢咧，都有相違背嘅。咁啊，就唔係咁容易嘅。嗱，我哋今日就係講化忌星佢本身嚟講所產生嘅負面影響，其實有好多嘢咧，就喺生活上咧，我哋可以調節嘅。咁我哋睇埋下一張 PowerPoint 啦。嗱，下一張嚟講幾年咧，就叫做文曲化忌。咁文曲星嚟講咧，本身就係一個才華之星咧。咁係主管咗啲乜嘢咧？求學啦、考試啊咁樣嘅。但係因為文曲一化忌嚟講咧，讀書咧就好多障礙啦，同埋個人咧就成日都想賣弄自己、賣弄聰明啊。我哋可以咁樣講， 即係表現出嚟俾人哋睇。 表現係咁樣， 自己點叻點叻。 係啦，同埋經常咧都會有衝突。衝突上面乜嘢咧？文字上嘅是非，譬如可能寫咗篇文章登咗出嚟喺報紙，得罪咗某某人，就係呢啲文曲化忌呢啲啦。可能得罪咗全城嘅人，佢自己都唔知嘅。好啦，跟住嚟講咧，就有啲咧就係話文曲化忌咧，最好做咩咧？做研究嘅工作，但係考試嚟講咧，點讀都好啦，成績都唔會太好嘅。我哋見到男命嚟講咧，如果文曲化忌嚟講，就會有桃花劫啊！嗱，桃花劫係真係劫嚟噶。咩叫桃花劫咧？咁啊，可能嚟講咧，因為桃花而破財。咁可能係桃花劫。 破財就還好啫喎。 可能惹上官非噶嘛，有啲 好多唔係因為破財噶嘛。 啊，所以呢個叫桃花劫啦，就分清楚。咁女命嚟講咧，就主乜嘢咧？就係話比較內向多啲，保守多啲。咁如果你睇到個命宮，咦？看到個女仔，咦，原來是文曲化忌喎，命宮或者會照喎，那你就會想一想，哦，原來她是比較保守的，比較內向少少的，同埋呢個人呢很多時候很多嘢擔憂的，那你就更加要多啲要保護下佢咯，咁同埋呢就對佢細心啲。好啦，大限嚟講，十年嚟講呢比較多波折，比較多少少嘅。如果一年嚟講呢，如果你一年嚟講咧，行到呢個運咧，考試啊比較麻煩啲嘅，咁啊，舊年一個客咧就啱啱遇症嘅，即係佢咧就係新年嘅四化裏邊咧，考車牌考極都考唔到，咁我叫佢明年先考，明年先考， 過咗呢個運先， 過咗佢自己本身新年嘅四化星嘅，嗱，佢嗰個文曲化忌先，好啦，跟住嚟講咧，今年嚟講咧就天同化忌。天同本身咧就係福星，一化忌就唔開心啦，就變咗個人咧就好懶散。天同本身咧已經有一樣特性嘅啦，比較有少少惰性，天跌落嚟降脾咁，乜嘢都唔理。但一化忌星嚟講咧就比較難搞啲啦，比較懶散啦、消極啦，同埋咧最唔好嗰樣咧就一個方話冚一個方話，同巨門化忌咧係好相似，同埋工作咧又唔係好認真。成日都說是道非嘅，你又俾有福咧，又唔識享。咩叫有福唔識享咧？有好嘢醒俾佢咧，切我唔要咁樣嘅，啊又高傲喎，咁咧同埋咧佢個解厄嘅功能咧就失去咗啦。同人哋合作嚟講咧，好多時候嚟講咧都事事不順暢，甚至乎會出賣朋友、出賣合作夥伴、損福損壽。如果大限嘅十年咧，遇到呢個天呢、這個福星化忌嘅話嚟講咧，好多時候會惹上官司、投機啦、賭博啊，完全都不順心嘅。如果小限一年嚟講咧，就遇到呢、這、一個福星化忌嚟講咧，當年嚟講咧就要自己咧就要保守啲同埋謹慎啲啦。好啦，新年嚟講咧就文昌化忌，嗱文曲嚟講咧就叫文華之星。文昌星咧，我哋叫文贵之星。文贵嚟讲咧，就系主功名考试，但系因为佢化忌嚟讲咧，考试不合格嘅机会咧就比较大啲，但系就唔系叫你 告诉阿妈知我今年来讲文昌化忌，那你就说我一定不得的，就不是这样去看啊。文昌化忌来讲更加要加倍努力， 即其实知道自己行紧呢个运不好，应该要加倍努力， 系啦， 就唔系攞嚟做藉口， 因为有流年文昌啊，文昌文曲，千祈唔好咁啊攞个藉口啊，话自己唔得咁，咁啊更加要努力点样去改善。咁因为点解呢，如果文昌化忌嘅时候咧，有时嘅理想咧唔好太高，我明明可以攞到九十分都好啦，咁啊结果出嚟八十五分都要收货，咁就所以后天嚟讲咧就要加倍努力。男命嚟讲咧，文昌化忌嚟讲咧就好勤苦，但系成果少，即系话好努力工作，但系嚟讲咧所获到嘅成果咧可能唔系佢预料咁多嘅，但系唔紧要，因为点解咧？苦学苦成，一定系可以改变有啲嘢。十年嘅大限咧，遇到咧嗱，记住啦，如果有啲咧可能参加选举嗰啲啊，有心做议员啊，咁样去服务呢一个市民嗰啲人咧，哇！一遇政呢年嚟讲咧，竞选不利啊，考试或者出版事业都唔系咁好嘅。一年嚟讲咧，就系讲学业啊、事业嚟讲咧有少嘅挫折。任年嚟讲嗱，武曲化忌咧，武曲系一个正财星，一化忌嚟讲咧，即系话咧，首先嚟讲咧，搵钱非常之辛苦。如果流年行到嘅话咧，当年嚟讲系破财嘅。好啦，知道嚟讲武曲化忌嘅时候就点算咧？咁啊喺理财方面咧就要调整好啲。好啦，家煞咧就因为财方面被人威胁，咩叫因为被财而威胁呢？有多时候嚟讲咧，有啲人咧就问你借钱，你唔借，咁点算咧？唔借嘅时候嚟讲就话你乜乜乜乜乜乜，我讲衰你啊，唱衰你啊，嗰啲咁样，呢啲咧就好多时候咧就系因为因财而被威胁嘅，或者咧会有咩嘢咧？被抢劫啊，或者被人偷钱啊，真系同钱有关系嘅。咁呢、這個如果你話新年嘅武曲化忌嚟講咧，行運咧其實去到四十歲之後咧，財運會轉變，唔需要擔心。之前嚟講，好好地做好自己份工，喺正財方面就得啦。因為咧武曲化忌亦都有個好處嘅，點樣好處咧？頭先阿黃師傅就問呢個問題，武曲化忌嘅人咧就比較努力去揾錢，只不過嚟講咧揾到錢之後嚟講咧，可能咧有啲事會令到佢破財咁解，但如果我哋適當地防走嚟講咧，亦都可以將呢樣嘢可以化解嘅。好啦，女命嚟講咧，用錢咧就比較揮霍啦。咁啊，因為財星化忌啊嘛，有錢咁我咪揈咯，咁啊使多少少咯。 購物狂， 購物狂啦，就係呢一啲啦，即係唔識理財，我哋可以咁樣講。咁啊，大限嘅十年嚟講咧，財運咧就唔係幾順暢嘅，同埋咧經常都要為錢而受困。咁啊，一年嚟講咧，就主投資失利，同埋為錢而奔波。好啦，跟住咧就最後嗰粒啦，最陰公豬呢粒啦，就係貪狼化忌。貪狼嚟講咧，我哋叫做桃花星化忌。但嗱，桃花星化忌就好奇怪嘅喎。嗱，因為貪狼本身桃花啊嘛，但係化忌星咧，反而嚟到女命嚟講，闖命宮咧不受異性誘惑。 嗯，有即係 係啦。即是話嚟講咧，唔濫交嘅， 會唔會同性咧變咗？ 誒呢啲咧就要睇下佢本身有冇呢個條件先啦。嚇、咁啊，你貪狼化忌嚟講，如果坐命宮嘅女性咧，就好靚女嘅。你知道貪狼都已經靚噶啦，無論貪狼化忌或者唔化忌都好啦，佢都係比較靚嘅外形，同埋咧好討好異性。但係因為佢做嘅動作啊，同埋佢行為咧，好容易俾人誤會啊。有啲男人你知道好敏感嘅啊，可能佢嘅手啊，搭下你膊頭啊，同你啊傾幾句偈咧， 就以為 係以為對佢有意思嘅。咁但係反而嚟講咧，貪狼化忌嘅女性嚟講咧，就比較上嚟講咧，就唔會受到異性咧你點樣困佢咧，就幾難嘅。即係其實本身唔係咁嘅，有啲人以為係。咁啊，但係年輕嘅時候嚟講咧，就有好多桃花嘅阻礙。咩叫桃花阻礙咧？可能好多人追佢，但系冇一個中意嘅。好啦，同埋咧貪狼化忌嚟講咧，女性都比較陰公豬嘅，因為咧嗰、那個夫妻宮都唔係好靚，咁所以嚟講咧就適宜係晚婚啦。咁啊，同埋嚟講咧貪狼化忌嘅女性咧，同埋呢一個太陽化忌嘅男性都好相似， 通常咧都可以有兩段婚姻， 嗯， 通常尤其是現代，以前就比較少啲。 即其實好多時都整定㗎啦。 整定啊，通常兩段婚姻嘅。咁咧就，但係我哋貪郎嚟講咧，我哋即係紫微傳書講咧，貪郎化忌嘅女性咧，最終嫁貴夫，咁，嗯，所以唔需要擔心嘅嚇。好啦，另外嚟講咧就係感情咧就唔係好順啦。男命嚟講咧，貪郎化忌咧，個人比較小氣啲嘅。女命嚟講咧就趨向比較保守啲，但係若果嚟講咧，就要留意啦。若咗加咗呢個擎羊同埋陀螺嚟會照嘅話咧，有時會不孕或者有濫交啦。嗱，呢個情況啊，即係講冇煞嘅情況之下，頭先我哋講緊即係貪狼化忌啦咁。如果大限行到呢十年嚟講咧，有血氣不調啦，咁啊身體嘅狀況嚟講啊稍為弱啲嘅。若果喺流年裏面嚟講，見到貪狼化忌嚟講咧，最主要啊注意少少咧，就係心臟或者會有骨折嘅問題。咁啊，大家如果咧最好咧就睇一睇自己嘅命盤，睇下粒化忌星究竟係邊粒化忌星喺邊個命宮咧，就作出一啲相應嘅對策啦，去調節啦。好啦，下一節翻嚟咧就黃師傅咧就會繼續講呢個易經塔羅牌嘅。 好。